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林则徐认为广州之所以鸦片泛滥，十三行行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林则徐口气强硬，咄咄逼人，行商们全都不敢说话了。 林则徐审问十三行代表，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冷硬，让行商们噤若寒蝉，头皮一阵子发麻呀。卢文蔚苦着脸道：林大人，卑职有话要说。 讲。 十三行只能检查进口遗传，不能查验口外遗传。遗商只在合规货物入口，鸦片趸船泊在外洋，行商不能到外洋查验趸船呢。驱赶外洋趸船责任在广东水师，十三行即使有心也无力啊。道光17年，罗福泰的东昌行因为与鸦片贩子有染，被抄产入关，钟鸣鼎食之家败落得像秋风扫落叶，由此阴见哪家行商不战战兢兢、凛凛小心呢？没有一家行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见利忘义，望大人明察。武少荣也忍不住又开口了：林大人，您冤枉我们了。卑职等人领受皇恩浩荡，岂敢有不法居心？与天家玩两张皮的把戏，我们不敢呐。朝廷的防疫章程条规细致，但是在万里海疆之上设防，如同用牛栏防鼠，防不胜防啊。烟毒流弊20余载，吸食者、故犯者善于藏匿，每年茶叶、大黄、漆器、丝绸等，你纯属巧言应付，混不了事。林则徐把他的话给掐住了。粤海关章程明文规定，入境遗商不得成教，但却有人置堂堂大清海关章程于不顾，居然下澳远营送煎鱼与遗商乘坐，而此遗商却不准行商成教进入商馆，你身为总商，难道就没有责任吗？这件事牵涉到兴泰行，严启昌跪在末尾，吓得胸口砰砰直跳啊，脑门子上沁出了一层细汗，胳膊和双腿微微打颤。兴泰行资本消乏，周转不灵，几年前以1分2厘5的利息借了小西商行20万元银子， 好几年都还不上。殷义士深谙海关条规，知道朝廷禁止行商向夷商借款。他把一批英国产的花布运送到扶墟码头，要严启昌亲自接货，限期清算了欠款，并声称如果他不清欠，就禀报粤海关衙门，由中国官府催办。严启昌一下就软了，低三下四请求延期。殷义士明知华夷交易章程规定夷商不准成交，却故意发难，声称只要严先生派一声拦尼官教送我去商馆，那可以延期六个月。只有七品以上官员才能承用拦尼子官教，民间百姓只能做花教、竹教或者梁教。让夷商承拦尼官教的后果不堪设想。严启昌是反复恳请，殷义士这才同意改成监狱。殷义士在监狱上趾高气昂，招招摇摇，穿街走巷。广州民众头一次见着夷人乘坐监狱，舆论大哗。有人将此事禀报给了粤海关衙门，说夷商藐视大清和海关章程。海关衙门自然要传唤严启昌，不管他如何辩解轿子与监狱的差别，还是被罚了1000两银子。林则徐突然翻出这笔陈年旧账，严启昌已是双腿打颤，浑身发抖。他哆嗦着嘴唇说：卑职知罪，卑职已经交过罚银了。林则徐指着严启昌，声色俱厉：你只知致富与通商，不惜卑躬屈膝，以巴结夷商为利走。夷商乘监狱入商馆，却将你的官教挡在闸门之外，扬夷人之眉骨，损我中华之志气，此种悖谬廉耻何存？若再出此等事件，本钦差必将严惩不贷。严启昌的十根手指紧紧地抠在地砖缝上，紧张的大汗淋漓。卑职万不敢再犯，请钦差大人宽恕。林则徐扭转硕壮的身躯，对武少荣说：文银出洋最甘尽力，朝廷三令五申与夷商贸易只准以货易货，本钦差查阅了近几年的海关簿记，10年前夷商每年总要找回400000-500000洋元，而最近夷船来粤并不携带洋钱，此中缘由你作何解释啊？武少荣背若芒刺：启禀钦差大人，十三行与夷商贸易，中华物产的货值与夷商贩运的货值很难两相吻合，用文银补足差额这是常例，但数额小，不会有400000-500000之巨啊。文银外流大都出自沿海不法奸民用文银私买鸦片。啪的一声，林则徐再次拍响惊堂木，震得案子上的笔架之大晃：狡辩，你敢说你一身干净？武少荣嗫嚅道：卑职以身家性命担保，确实没有私贩鸦片。林则徐的口气极硬：你从粤北采办的木材，本钦差问你，你卖给谁了？武少荣顿时一个怔忡，如僵偶似的神情呆滞了。林则徐步步紧逼：广东官扁在各县搜出的鸦片箱子，半数是用广西沙木打造，本大臣查阅了近几年的卷宗，你们怡和行曾与夷商做过多笔木材生意。怡和行做木材生意的时候，并不知晓夷商要用它打造鸦片箱子呀。这武少荣舌头打结了，想辩解但是不敢，生怕越描越黑。林则徐 从卷宗里头翻出一份旧档，抽出一份宝节来。茶顿、马地臣、滇地和殷义士等九大遗商，是贯卖鸦片之奸猾恶徒。三年前，邓都县曾奉旨驱逐过他们，而你等却写下了宝节。林则徐把宝节晃了晃。这张宝节上写着，若查出串卖鸦片取银给丹，情甘作罪。有存卷在案，你等若托辞不知，试问此宝节有何用处啊？若知晓此事，又该当何罪？大堂里死一般的沉寂啊。驱逐九大遗商实有其事，但是把他们请回来，这是邓廷桢和粤海关监督允准的呀。没有他们点头，十三行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有丝毫动作。武少荣这脸色是一阵青一阵白，他抬眼看了看邓廷桢和玉坤，想从他们的表情里揣度出什么来。哎，但二人的面目静若止水，屁也揣度不出来。官场上的事情自有一套潜规则，有些事儿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儿只能做不能往外说，有些事儿是既不能做也不能说，说出来就会招来天灾奇祸。请回九大遗商涉及的面太广了，当着众人的面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挑明了，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武少荣再次变成了咂口葫芦，一声都不吭了。林则徐继续说，历年大清耗白银于外洋者不下几千万两，闹得大清上下银贵钱贱，朝廷设立十三行原为杜避防奸起见，而你等手执亡命旗，一面藏污纳垢，一面还撇清自己，着实令人切齿。说到这儿，林则徐一挥手，指着条案左侧官衔牌的“便宜行事”四个大字，眼风扫视着全体行商。晓得这“便宜行事”之意吗？本钦差奉命来广州，有先处置后上奏之权。皇上虽然赏了你们顶戴，但是凡有通夷之汉奸、漏银之行商、说情之木客、串通之书吏，本钦差绝不宽待。一番话讲的是杀气腾腾，行商们被震得浑身一凛。林则徐身子向后一仰，铁窗之下，刑场之上，有多少人哭泣哀嚎啊，就是因为不能自制，听任贪欲自流啊。本钦差以断绝鸦片为首要，特命尔等转狱以商，不论鸦片趸船泊在鸭洲洋还是伶仃洋，在大屿山还是老万山，必须将趸船之上的鸦片悉数缴关，并在汉字洋文双语干结上签字画押，保证永不敢携带鸦片入口，若有携带，一经查出，人即正法，货即入关。林则徐把一纸桑皮纸大信套递给了武少荣，你将这份谕令译成洋文，然后率领全体行商齐赴商馆，明白晓谕各国遗商，务必义正言辞，不得有粉饰之态，讲恳求之词，务必先令遗商三日之内在干结上签字画押，若是过了期限，本大臣唯你是问。武少荣起身走到条案前，接下信套。那信套上有各国商人成缴烟土玉字样。 林则徐眼睛一眯，声色俱厉：本钦差有言在先，尔等要是连这件事都办不妥当，尔等平日串通奸疑，私心向外，不问可知。本大臣将恭请王命，将尔等中有劣迹者正法一二，抄斩入关。到那时，你们可不要怪本钦差没有提前晓谕，明白吗？ 明白，大人，我明白。去吧。 十几个行商诺诺起身，倒着身子出了大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林则徐训斥行商时，邓廷桢一直没有吭声。他早就听说林则徐官风冷厉，执法如山，但究竟冷厉到何种地步，这可还是头一次目睹啊。林则徐果然厉害，办起事来如霹雳一般，火急火燎。行商们虽然都只是捐官，但毕竟是经皇上允准和吏部备案的呀。林则徐却没有按官场规矩给予礼遇，劈头盖脸臭训一顿，训得他们大气都不敢出。等行商们都走了之后，邓廷桢这才问： 少穆啊，皇上是不是有旨意要整治行商啊？ 林则徐微微一笑：谢君兄啊，皇上疑心行商走私纵私，要我查一查他们是否内外勾连，营私舞弊，潘阁老也要我们盯紧他们。则徐还没拿出什么把柄，但人之趋利如同水之就下，我这是要敲山震虎，让他们好自为之啊。这些人天天和疑商交往，遇事有可乘之隙，随机有可窃之权。则徐禁烟，他们要是财货之心太重，公益之心不存，与疑商暗通消息，可就会坏了这禁烟大计呀。依照我的经验，凡到一地办理急差难差，首先要立威，绷紧了脸皮说硬话，否则的话，左二杂官和官金虚吏们就会堆着笑脸敷衍咱们，三天能办成的事儿，十天也办不完，唯有如此，他们才会诚惶诚恐，尽心办差呀。邓廷桢这才醒悟，林则徐错辱行商并没有什么实在证据，而是出于无商不奸的成见，打心眼里头不信任他们。 哦，邓廷桢哦了一声，莞尔一笑。 坐在一旁的玉坤就像是看了一场审案大戏似的： 哎呀，林部堂，您可真像铡美案里的包龙图啊，把他们吓得着实不轻啊。 行商们被训得一身晦气，出了凌星门这才松了一口气。武少荣掏出帕子擦了擦额上的汗水，咽了口唾沫。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哎，林则徐竟然没有问及商欠案。平常时日，在商馆周围巡查的训兵只有十几个，林则徐敕令武少荣传递谕令的当天，训兵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他们截断了所有路口，各国商人及雇员只许进不许出，连商馆前的小码头也被两条内河水师船只给封住了。原本只有静海营驻扎在黄埔岛上，林则徐增派了新塘营，两个营的便兵把扶墟码头围的是水泄不通，所有外国水哨一律不许登岸游观， 只许老老实实待在船上。十三行公所向来是由行丁守护，现在由训兵和行丁共同守护，人们进进出出全都得接受盘查，连行商也不例外。林则徐在向宜商与行商同时施加压力，十三行公所和商馆的气氛异常的紧张，像吹胀了的气球，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砰的一声爆裂。武少荣和卢文蔚把各国商人成角烟土玉递交宜商之后，交切地等待着答复。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直到第三天，英、美、法、荷兰和英属印度的39家商行这才派出代表到老英国馆，商议如何答复钦差大人的谕令。武少荣和卢文蔚在楼下等待，焦灼不安地来回踱步。老英国馆的会议厅内挂着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天花板上吊着一只18个烛台的镀金灯架，这是从英国运来的，造型奇异，堪称豪华。马地臣站在会议厅中央，拿着钦差大臣的谕令，他清了清嗓子，讲一口流畅的苏格兰方言： 诸位同仁，中国皇帝派来的钦差大臣让行商转给我们一份粗暴无理荒谬绝伦的谕令，他要全体在华侨商在3天内把所有鸦片交给广东官府，今天请大家来会议是要把这份谕令转达给各位。 宜风宜俗与中国风俗大相径庭，每逢有重大事情抉择，来自欧美的侨商则通过投票来决定取舍。滇地知道多数商人经销鸦片，在这种时刻他们是不会轻易遵命缴出鸦片的。一阵切磋之后，39家商行举手表决，以25票对14票通过了滇地的提议，他们草拟了一份致钦差大臣的书面回禀。由于事涉多方利益，本商会认为应当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缴烟后果做出全面评估，7天后即西历3月27日才能给予回答。多数外商认为不宜再向中国运输鸦片。 这一回禀形同讨价还价啊，与林则徐的意愿差之千里。当宜商把他交给武少荣和卢文蔚时，他们预感到林则徐的惩罚之鞭将狠狠抽在他们身上。酸楚夹杂着怅惘，无奈混合着绝望。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宜商们不愿交出鸦片，林则徐将如何处置十三行行商呢？吴炳谦此时又想出了什么办法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鸦片战争》，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故事广播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北京故事广播。